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话说天下》，这是阿龙闲聊北京城。今天给您说说东岳庙。品北京的味儿， 甜葡萄， 听北京的声儿， 坐门端， 哼北京的曲儿，聊北京的事儿。 这哥哥馒头你把它吃了，你把它餐了，还有你把它捋了，嗨，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不了。 您就说这叫什么话呢？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四九城里北京人，魂牵梦绕北京魂儿。阿龙和您闲聊北京城。东岳庙坐落在北京的朝阳门外，是一座道教公观。一说到道观呢，北京最有名的有两座，西边的西便门附近有白云观，东边朝阳门附近有东岳庙。但是这两座道观却是不同派别的，白云观是全真派，东岳庙是正一派。下边呢，咱就简单通俗的说说这二者的区别。全真派的创始人是王重阳，在元朝建立之后，全真派道教在北方受到了朝廷的支持，所以发展的非常之快。而正一派道教在当时中国的南方比较兴盛，它是源自东汉时期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的五斗米道。什么叫五斗米道呢？其实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形象，就是你要想入道，就得向祖师交五斗米。因为五斗米道的信徒都史称创始人张道陵叫张天师，所以五斗米道也叫天师道。张道陵羽化之后，他的子孙继续在四川传道，直到西晋永嘉年间，张道陵的第四代孙子来到了江西的龙虎山，他尊张道陵为掌教正一天师。打这儿起啊，五斗米道或者是天师道才正式定名叫正一道了。说到这儿，您也许觉得不太对劲了，张道陵是道士，是出家人，怎么还有后代子孙呢？这就是正一道和全真道最明显的区别。正一派的道士可以成家，可以不住在道观里边，所以民间也称他们叫俗家道士。东岳庙作为正一派的道观，他和正一派的创始人张道陵还真是颇有渊源。因为发起修建东岳庙的人叫张留孙，他就是张道陵的三十八世玄孙。那是在元朝延佑元年，张留孙被元成宗封为了玄教大宗师。当时他就觉得全国各地基本都有祭祀东岳大帝的东岳庙，而元朝的大都城却没有东岳大帝的行宫，于是便发愿要自行筹款，不用皇家资助，在元大都修建一座东岳庙。这就是北京东岳庙的由来。东岳庙供奉的肯定是东岳大帝，东岳大帝就是泰山神。别看全中国供奉泰山神的庙宇很多，但是东岳庙的祖庭是在山东泰山的岱庙，那是总部，其余的都是分所。泰山神东岳大帝为什么在中国信仰度这么高呢？因为泰山自古以来都被看作是中国的第一圣山，那是可以通天的地方，而且在古代君王们还认为泰山和王朝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自从秦始皇开始，帝王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功业，祈求江山永固，都会去封禅泰山。在民间，人们又认为泰山神东岳大帝是幽冥界的最高主宰， 人死了之后要接受泰山神的审判，所以民间也极度信仰东岳大帝。其实东岳大帝就是古代先民们把泰山神给人格化了。但是关于东岳大帝是不是真有其人，千百年也是争论不休，而且是版本众多。我给您讲一个其中的版本。在明清时期啊，民间都说东岳大帝就是黄飞虎。这个版本呢是源自明代的小说《封神演义》。书里边说，黄飞虎原本是商纣王的一员大将，官拜镇国武成王，但是后来黄飞虎和纣王的宠妃妲己结下了冤仇，这妲己就设下毒计害死了黄飞虎的夫人和妹妹。黄飞虎这才反叛纣王，归顺了周王，并且还屡立战功，最后战死沙场。姜子牙封神的时候就把黄飞虎封为了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掌管幽冥地府十八层地狱。现在的东岳庙已经修葺一新了，成为了北京民俗博物馆，建筑雕塑您到那都能看见。所以今天呢，就跟您说点现如今已经看不见的东岳庙的庙会风俗。 听北京的声音。 东岳庙自从建成之后就受到了朝廷的重视，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又因为东岳庙地理位置好，在朝阳门外，这是漕运的必经之路，所以商贾云集，使这儿的香火更加的旺盛了。久而久之，东岳庙的庙会也成为了北京城的一景。东岳庙的庙会最热闹的日子得算是农历3月28，这是东岳大帝的诞辰。这一天要举行盛大的东岳大帝出巡。所谓出巡呢，就是说这一天东岳大帝降临人间，体察民情，给行善的人赐福，给作恶的人降灾。出巡的时候，东岳大帝的神像被八抬大轿从庙里抬出来，队伍前头彩旗招展，锣鼓喧天，队伍里边还抬着判官和披枷带锁的罪人，看得叫人毛骨悚然。这就是要警示人们要断恶行善。队伍后头还跟着身穿彩衣的香客，前呼后拥，热闹非凡。巡游一圈之后，还要把东岳大帝的神像再请回大殿，然后进贡官袍带履，说白了就是帽子、衣服、腰带、鞋，然后再焚香礼拜，这才算完事儿。除了东岳大帝出巡，在庙会上千奇百怪的习俗还多着呢。下边呢，我挨个给您说说。抢烧头香。东岳庙在东岳大帝诞辰的日子，农历的3月28要开庙半个月，其余的每月的初一、十五也开庙。在老北京啊，尤其是正月的初一，子时刚一过，还是大半夜呢，东岳庙外头已经是挤满了香客了。正月初一早晨，庙门刚一开，香客们是蜂拥而入，都是成板成板的烧香，更有甚者把香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之后跪在那儿拜神。您别看人这么多呀，可是一点都不乱，每个人都在那儿专注的烧香许愿，整个庙里的气氛是又庄重又透着一股子神秘劲儿。烧完了香，香客们还得在东岳庙外头晒着放鞭炮，图的就是来年万事如意。香客们在东岳庙排了一宿，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抢烧头香。那为什么大伙儿都愿意烧头香呢？这里边啊，还有一个传说故事。那是在宋朝，有一个人叫韩元英，对东岳大帝非常的尊崇，因为他的一片诚心呢，最终打动了东岳大帝，所以东岳大帝经常会降临到韩元英的家里边。后来有那么一段时间，东岳大帝不再降临了，于是韩元英心里边就犯嘀咕了，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生怕是自己做错了事儿，得罪了东岳大帝。索性啊，韩元英就奔了泰山叩拜去了。到了泰山之后，韩元英才知道，原来东岳大帝只喜欢人间的头颅香。说到这儿啊，咱说明一点，这头颅香 和头炷香不是一码事儿。头炷香是每天烧的第一炷香，而头炉香呢，说的是每天头一波在香炉里边烧的香，等香炉满了，倒了一遍香灰了，就是二炷香了。一般每天清晨，头炉香都是庙里的道士烧的，紧跟在道士后头们烧香的基本都是头炉香。韩元英还听说烧头炉香是最灵验的，因为稍有迟缓，东岳大帝就飘然而去了，你再祈祷什么他也听不见了。就因为这个传说，东岳庙的头炉香就成了大伙争抢的对象了。喝茶不许倒茶根儿，这也是东岳庙的庙会上一个特别的规矩。东岳庙每到开庙的时候，院子里边都会有不少的茶棚，这都是免费施舍茶的，分文不取，本主就是为了积德行善。香客大老远的来到东岳庙，要是渴了呢，只要作个揖说一声您虔诚，就可以拿杯茶喝。喝茶虽然是免费的，但是有一忌讳，就是喝完了茶，剩下的茶根可不能倒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东岳庙里供奉着斗母娘娘，据说这位斗母娘娘啊，在成仙得道之前修苦行，每天呢就靠吃剩茶根过日子，直到他修道成仙之后，他还喜欢吃这口。所以您想想，您喝完了茶，把茶根倒到地上，这不是得罪神仙吗？所以喝剩的茶根不能倒，要把杯子直接还回去。这个说法虽然没什么凭据，但是来东岳庙的香客们都知道这个规矩。要说呀，这个传说也有它积极的一面，起码为环保做贡献了。舍元豆，这也是东岳庙会上的一景。其实不光是东岳庙的庙会上有，在老北京很多庙会上都有舍元豆的，只不过现在是看不见了。舍元豆都是善男信女头天晚上把元豆煮好了，第二天在庙会上施舍给香客们。所谓元豆就是黄豆或者是绿豆，但是煮元豆是十分讲究的。头天夜里头，先在自家的神龛前头点上素蜡一对，给神仙上供，然后用花椒、大料、五香水把豆子煮熟了，把水避干净了，把煮好的豆子放在盆里头。另外呢，还得拿一空盆，跪在神像前头念一声佛号，捡起一颗豆子放到空盆里，还得磕一头，直到把豆子都捡了一遍，这也是考验耐力的活呀。然后把胡萝卜丁剁好的香椿拌到豆子里边，用烧了水的屉布把盆盖好了，供在神龛前头，就等着第二天到庙会上舍元豆去了。第二天拿着元豆到了庙门口，还得喊接元嘞。您要是想要呢，就跟舍元豆的本主抱拳作揖说一声您虔诚，人家呢拿羹匙给您㧟一勺，为的就是结善缘。摸铜特，早年间在东岳庙文昌殿前头有一匹白瓷马和一头铜特，这铜特长得是四不像，驴的脸、骡子的身体、马的耳朵、牛蹄子，据说这是文昌帝君的坐骑。这铜特身高三尺多，背上有一鞍子，刻着铸造年代是康熙戊子年制。老北京有这么一说法，说东岳庙的铜特能治病。您说他一个铜铸的神兽怎么能给人看病呢？就是摸，当然了，不是他摸您，是您摸他。据说人要是哪儿不舒服了，就先摸摸自己的病处，然后再摸一下铜特身上相应的位置，就能感应神通，这病就能好了。而且还有传得更邪乎的，说是摸了铜特的下半身还能够滋阴壮阳，早生贵子。在那个年代都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所以生个儿子给家里边续香火是非常重要的事儿。于是很多人会慕名而来，可是那会儿人有封建，摸的时候呢也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男的还好点，尤其是女的想生个儿子，来东岳庙摸铜特，臊得满脸通红，摸一下扭头赶紧跑。就因为这个，当年呢也闹了不少笑话。现如今这铜特已经不在东岳庙了，被挪到了白云观的西跨院。每年白云观的庙会还是会有很多人来摸铜特，作为民俗，您不妨啊去体验一下。要是身体真的有病，我劝您还是奔医院。 拴娃娃。早年间小两口结婚很长时间都没孩子的，都会到各个寺庙去求子去。那会儿求子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拴娃娃就是东岳庙的特色。求子的妇女们会到东岳庙的广寺神殿拴个娃娃带回家，这个殿里供奉的子孙爷爷子孙娘娘是东岳庙里专门负责生育的神仙。拴娃娃讲究很多，求子的人来到东岳庙先得焚香拜神，给庙里捐点功德钱，然后到广寺神殿，这里放着很多的泥娃娃，看上哪个了觉得有缘，就请看殿的道士拿花线啊给拴上。来求子的人接过娃娃扭头就得出庙门，直接回家不能回头。到了家里边先得跟家人说娃娃拴来了，家人呢也得接着说拴来了拴来了。那会儿拴来的娃娃跟现在这芭比娃娃也有一比，倒不是因为做工好，而是您得给这拴来的娃娃做小衣服做被或褥子，还得给它放在炕柜里，没事的时候呢还得拿出来抱着玩，就跟哄真小孩一样。据说只有这么对待这个泥娃娃才能怀孕生个真娃娃，如果这家真得了一孩子还得奔东岳庙还愿去，顺带手的还得再还给东岳庙一娃娃。所以东岳庙广寺神殿的神像身上供桌上头全是各种各样的小娃娃，因为老百姓相信只有广寺神殿里头人丁兴旺，自己家里头才能子孙满堂。说到拴娃娃，老北京民间有这么一段故事，说是某位著名的京剧大师也是结婚多年没有一儿半女的，他听说东岳庙里拴娃娃灵验，于是啊就带着夫人来到东岳庙里拴娃娃来了。俩人烧完了香拜完了神，那女的由打包里掏出一块手绢来递给了看店的道士，道士接过来一摸，这里头啊包的是功德钱，就知道这二位是拴娃娃来了。道士起身到子孙娘娘身后头挑了一个又乖巧又好看的男娃娃就给拴来了，递给这女的还嘱咐呢，赶紧回家一路上别回头，到家里头放在一个干净隐蔽的地方。都说无巧不成书嘛，娃娃拴回了没几天，这女的还真就怀孕了，后来还真就生下了一大胖小子。孩子生下来之后，孩儿他奶奶呀来东岳庙还愿，还愿就得给神仙办点事儿啊。道士说呀，这两尊神像没有袍子呢。这老太太出手也真大方，当时撂下200块大洋，说是给庙里的子孙爷爷子孙娘娘做两身袍子，袍子的飘带上还得写上某年某月某某人敬献。自打得了这个孩子以后啊，那位京剧大师跟夫人每年都得开着小汽车带着孩子来东岳庙烧香，可是每到了东岳庙都是夫妻俩下车把孩子留在车里头不让孩子进庙，说是怕神仙呢再把孩子收回去。还童儿，这也是老北京的习俗，要是家里边的孩子体弱多病，当爹妈的怕孩子养不大，就到东岳庙里烧香许愿，愿意孩子当个跳墙和尚或者是记名道士去病消灾。那什么叫跳墙和尚记名道士呢？听老人说呀，就是如果小孩老是得病，就把孩子抱到寺院里或者道观里，在神像前头发愿要侍奉神明。当然了，这小孩啊不能真的出家，就是把这孩子头发剪下一撮来，连同小孩的生辰八字包在一块黄布里头，留在寺院或道观里，就等同于这孩子出家了。僧人道士每天念经就等同于给孩子祈福了，做父母的还要按时给道观捐献香火钱。如果孩子病好了还得去还愿，东岳庙的还愿方式很特殊，就是前面说的还童儿。这还童儿就是谁家的孩子在烧香许愿之后病好了，就得按照这孩子的样子呀糊一个纸人在神殿前的香炉里烧了，让那个纸人替活人去侍奉神仙去。据记载，当年有钱人家烧的纸人做工相当精美，女童穿着旗袍真人一样大小，男孩呢穿着制服戴礼帽，这都是定做的。如果是普通百姓家就只能买现成的纸人了，也就是一尺来高，做工也不讲究，在东岳庙门口的香烛店里都有卖的。买了纸人在进庙之前，这纸人的脸必须拿纸给蒙上，进了庙之后这块纸才能揭下来。